重要。 Sydney、Melbourne、Brisbane 这些城市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他们的人口情况怎么样呢？ Most of the population live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Sydney has a population of over 2.5 million, and Melbourne has 2.5 million. Adelaide and Brisbane's populations are each about 750,000. These cities and towns have very wide streets, fine buildings, schools, libraries, theaters,parks and playing fields. All of these cities are ports. Great passenger liners and numerous cargo boats can be seen in their harbors. They bring to Australia raw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for her industries and take away wheat, wool, fruit and butter produced by the farmers. 好了，我们一起来再看第二段。Most of the population.Population 在英语中呢，我不希望大家总是翻译成这个人口，其实 population 可以表示人的通称，所以这里呢要译作澳大利亚的大部分人 live in what 都居住在什么什么地方。其实除了用这个 live in， 我们依然可以采用 dwell in， dwell in 住在什么地区。 The cities and towns， 我们可以发现 cities 和 towns 前面只有一个定冠词的，这种语法现象呢叫做合并现象。其实这个 towns 往往在某些地区呢是 city 的一个附属，有时呢它也可以单独成为一个行政区划，所以我们就把它译作城市里和市镇里。其实市镇住在 town 里的人呢，往往在国外都是有钱人，买着豪华的别墅住在这里。 Sydney has a population of 2.5 million. 悉尼，一般我们说某个地区的人口有多少， Some place has a population of 加上名数字，表示某地有多少人口。悉尼的人口呢大约是 over 2.5 million. 大家看这个阅读的方法，二和一半，也就是 2.5 加上一个 million， 那就是250万。 Over 这里表示 beyond or more than， 有250多万人口。And Melbourne has 2.5 million. 而墨尔本这个城市呢也是250万人，所以可见这两个城市是一样的。Adelaide and Brisbane's populations are each about 750,000. Adelaide, 阿地莱德以及 Brisbane, 布里斯班，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呢 are each about, each 这是一个强调的作用，这两个城市每个城市都大约 750,000. 我们都知道一个 quarter 是四分之一， three quarters 就是四分之三，四分之三个100万，那就应该是75万人口。所以后面的呢作者都没有用具体的数字，都是用了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那么这些城市和城镇呢拥有非常宽阔的街道， fine buildings， 这里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好的建筑物，这个 fine buildings 一般我们都把它叫做精致的楼房，楼房很精致很古朴。同时也有学校、图书馆、 theaters。 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影剧院的 theater 在美国英语中呢直接拼作 er 结尾，而这个澳大利亚呢其实它的英语中还是遵循了一部分英国英语的传统， theaters、 parks公园以及 playing fields， 大家标好专指这个运动场或者是游乐地区，就是说游乐的地方，让孩子们玩的地方。所有的这些城市呢都是港口。为什么说所有的这些城市都是港口呢？因为这些城市都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的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方呢是最适合人类生活的。说到这个 port， 大家注意这个词呀，在英语中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 homonym，同音同形意义词。在某些文献中呢大家会发现 port 还可以表示波地亚甜酒，这就证明 port 这个词并非英语中的本族词，它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语族中的古挪威语，在英语中它被称作是一个 Denison 童话词。好了， Great passenger liners 有 cargo liner 货船，那也一定有 passenger liner， 这是指客船客轮，当然有时这个客船我们直接用 liner 就可以了。所以说巨大的客船和大量的货船呢可以在港口中被看到，大家注意 something can be seen 表示某个东西可以被看到，或者译作随处可见，在港口可以随处可见这两种船。 They bring to Australia raw materials， 这句话呢似乎有了这么一点倒装的味道，因为他想强调宾语，所以把 raw materials 放在了状语之后。这句话的正规形式应当是 they bring raw materials to Australia. Bring something to some place. 把某物拿到某地。他们把大量的原材料呢带到澳大利亚。同时呢也拿来了 equipment, 把原材料和设备带到了澳大利亚。其实英语中这种宾语后置的现象呢挺多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宾语前置，主要是考虑到这个 to Australia 状语太短了，而宾语又太长了，所以把长的后置。For her industries, 为澳大利亚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原材料和设备，同时呢他又把这样一些东西呢运出口了。 Take something away 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拿走，同时这些船呢又把小麦呀、羊毛呀、水果呀以及 butter 这里专指黄油。澳大利亚的生活习惯其实和欧洲的非常相似，黄油、乳酪、奶酪都是日常必不可少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又带走了。下面 produced by the farmers 过去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表示由谁谁谁制造的，被谁谁谁制造的。好了，在这一段里呢大家要注意 take something away 这个短语的固定用法，不一定总是翻译成拿走，这里其实表示的就应该翻译成运出去。 读到这儿呢大家肯定有一个问题，澳大利亚人是以什么为生呢？ Many of the people in the cities work in factories. In the last 20 years, Australia has become an industrial country. There are now about 60,000 factories with more than 300,000 workers. Australia is now producing all kinds of things, such as airplanes, ships, cars, television and radio sets,machine tools and railway engines. 澳大利亚的工业确实很发达，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看，在城市里的许多人呢，他们都主要在 work in factories。work in 表示在某地工作。那么在美国英语中呢，我们依然可以采用介词 for, work for 加上一个具体的工作地点，也表示在什么什么地方工作。大多数澳大利亚的城市里的人呢都是在工厂里工作的。In the last 20 years, 在过去的20年，往往大家注意在时间状语中有 last, past,这些词修饰时，那么主句往往我们要采用现在完成时。所以 Australia has become an industrial country. 所以澳大利亚呢逐渐变成了一个工业国。那么目前呢在澳大利亚呢大约有6万家工厂。About, 这里依然表示 approximately, or also, or so, 大约。With more than 300,000 workers, with 其实表示的是一个后置定语，不要翻译成和什么与什么，而要把它理解为有六万家工厂，同时呢有30多万名工人在那里工作。澳大利亚呢现在它是生产各种各样的东西， such as, 举例说明，在英语的写作中除了用 such as, 我们依然可以用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i.e.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词。它的生产的东西呢从这个飞机啊、轮船啊、轿车、电视以及无线电装置呢一直又延伸到了 machine tools, 其实这是一种生产工具，以及还有这个 railway engines。 一说到这个 engine 大家很有可能就想到这个发动机啊，其实也完全不是这个概念。 railway engines 专指铁路机车。所以澳大利亚呢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工业国。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 aeroplane 飞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飞机是 plane, 而没有前面那四个字母 aero。 所以我们日常学到的这个 plane 其实它是采用了英语中的 clipping 截短法，把前面的部分截短只保留后面，这个在英语中我们把它叫做 front clipping 截前留后法。当然飞机我们还可以用 aircraft 来表示。 堪培拉是澳大利亚的首都，这又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呢？ Canberra is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It is a new city. For a long time, the Australians looked for a suitable site for a fine new capital for the whole continent. At last, they chose a beautiful area in the hills. Plans are prepared and the city was built. Its streets and buildings are all in the positions which were shown in the plans.It is a city that existed on paper long before many of the foundations were laid. 好了，我们下面一起来了解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堪培拉呢是这个国家的首都。Capital 这个词呢，大家注意，它是从德语中借来的一个词，来自于德语中的 capital。所以 capital 这个词在英语中依然是一个 homonym 同音同形意义词，它既可以表示首都、核心，也可以表示资本。 堪培拉呢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for a long time， 大家标好，又是一个固定的短语了 ，for a long time 表示长期以来、长久以来。澳大利亚人呢 ，look for suitable site for what what，look for what what 表示寻找的过程。长期以来呢，澳大利亚人都在寻找合适的地方，选一个合适的地方。For 注意目的状语，要盖一座全新的首都。For the whole continent， 为整个大洲。读到这儿呢，大家可能现在就不太清楚啊，为什么是为整个大洲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南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洲呢，被称作 Oceania， 大洋洲。这个澳大利亚呢，应该是大洋洲的整体。所以说，这个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大洲。但是在本课中呢 ，this continent，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块陆地呀、啊，啊，为这片陆地建一座新的首都。At last, they chose a beautiful area in a hills. 最终呢，他们选择了一个漂亮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山上，在山上选择了一个丘。其实我们翻译成山上还有点过。其实，在澳大利亚英语中 ，hills 可以专指丘陵地带。在丘陵地带呢，建了这么一个首都。At last, 最终，其实这个 at last 在英语中呀，它既可以表示结局的最后，也可以表示顺序的最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 in the end。Finally, eventually, ultimately, 等等等等这样的副词。Plans were prepared. 计划好了。这个其实如果从建筑学的角度上讲呀 ,plans are prepared 叫做做了规划。然后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重点词，那就是 prepared。通常 prepared, 它如果以过去分词做表语的形式存在时，往往表示准备好了。Be prepared for what what, 为什么什么做好充分的准备。于是这座城市就被建了起来。好了。那么堪培拉城市的街道和建筑物呢 ,are all in the positions which were shown in the plans, in the position。大家注意啊 ,in the position 这里呢我们倒不一定非翻译成这个都在这个地点，其实呢看后面的定语从句，所有的这些建筑和街道都处于曾经规划好的地理位置当中， which were shown in the plans， 后置定语从句 be shown in， 表示在什么什么中所规定的。 It is a city that exists on paper long before many of the foundations were laid。 堪培拉呢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曾经是存在于纸上。怎么说，为什么说是存在于纸上呢？也就是说在纸上规划，在图纸上规划出的一个城市。Long before, 在很久很久之前。在许多的 foundations were laid, foundations were laid, 这里我们就不要理解成打基础了，而要理解为打地基。在大量的地基啊打好之前，它一直是一个纸上规划的城市，还没有出现，最终建好了才是现在的堪培拉。 嗯，原来堪培拉是一座纸上诞生的城市。 那么和这个其他城市相比呢，我想在我们中国人乃至世界其他各国人的心中，可能悉尼墨尔本这些城市比这个首都堪培拉更要出名。我记得在几年前有一个我们学校办这个英语文化的这个竞赛中，好多人都说悉尼是澳大利亚的首都。其实呢我们只能说不是说大家缺乏知识，而是说这些城市太出名了。 Sydney 悉尼呢，它是澳大利亚的最大的城市，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港。它的名字 Sydney 来自于当年的一个英国殖民者悉尼公爵，当他踏上这片土地时把旗子插在了这个上面，这个名字就诞生了 Sydney。 而墨尔本这个城市挺有意思的， Melbourne 这个词是澳大利亚的土著语。我们都知道1851年呢澳大利亚发现了金子，所以好多人呢从美国的这个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呢来到了澳大利亚淘金，因为当时 San Francisco 已经淘过金子了，人们把它叫做旧的金山。那么于是澳大利亚发现了新的金子，于是把这个地方叫做新金山 New Golden Mountain。 所以在历史上所谓的新金山就是指墨尔本了，它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墨尔本。那么除此之外呢，像阿地莱德呀 Brisbane 布里斯班呀这些城市都是澳大利亚呢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城市，尤其是布里斯班，它这个地方呢是澳大利亚制酒业的中心。这些城市我们可以说都各有特色，像书上没有提到的珀斯啊等等等等，这些城市都各有特色，都具有欧洲文化的韵味。 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国家，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去看一看。好，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Catch you later everybody.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日语三百句系列广播讲座。お元気ですか？よろしいです。 你们好，我是和田。また日本語300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今天我们将进入第24课游覧見物的学习，也是日语300句倒计数的第70个句子。 見物といえば遊びと理解してもいいですね。私たちの勉強もいよいよ終わりに近づいてまいりました。日本での生活もだんだんと楽になってきたでしょう。 我想和田君说的很对，学习快接近结束，在日本的生活也变得轻松潇洒起来了。好，那今天就让我们走出户外，去看看日本风光，看看今天会提到日本的哪些风景名胜。下面我们来看看新单词。 見物、見物、 見物、游览、参观、观光。 町、町、 町、镇、城镇、大街。 ご覧になる、ご覧になる、 ご覧になる、观看、游览等意的敬语表达法。 来られる、来られる、 来られる、来る的尊敬语表示光临到来。 奈良、奈良、 奈良、地名奈良。 京都、京都、 京都、地名京都。 名所、名所、 名所、名胜古迹。 お祭り、お祭り、 お祭り。可译为中国的祭祀、祭日、庙会、节日等等。 神社、神社、 神社、神社、庙。 ガイド、ガイド、 ガイド、向导、导游。 ご案内いたす、ご案内いたす、 ご案内いたす、是导游、做向导等意的自谦词。 単語の中にたくさんの地名が出てきましたね。覚えましたか？次に一度センテンスを読みますから、皆さん聞いてください。 听出来了吗？单词里面出现了一些日本很有名的地方，你一定对今天的句子很感兴趣。我们读一遍句子，看看你是否能真的跟着句子走出户外呢？ この街にどこか見物するい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か？ 東京には以前来ら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京都ではどこを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 奈良は今回初めてです。 京都の名所を見物に来たのです。 ぜひ日本のお祭りを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の近くに神社があれば見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すみません、ガイド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私が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ょう。 写真を撮りたいん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いかがでしたか？本当に見物人の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たか？さて、どことどこを回りましたか？どのような言葉で表現したのか聞いてわかりましたか？ 我们一句句来看看，都去了一些什么地方，用了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呢？ この街にどこか見物するい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か？この街にどこか見物するい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か？ この街にどこか見物するい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か？这个城里有没有值得游览的地方？初来乍到，必须首先了解值得一去的地方。但对方也许会问你。 東京には以前来ら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東京には以前来ら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東京には以前来ら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你以前来过东京吗？或者。 京都ではどこを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京都ではどこを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 京都ではどこを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京都您都看过一些什么地方？如果你是初次，你可以借用下面这样的句式。 奈良は今回初めてです。奈良は今回初めてです。 奈良は今回初めてです。奈良我这是第一次来。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表示你所行的目的和愿望。例如。 京都の名所を見物に来たのです。京都の名所を見物に来たのです。 京都の名所を見物に来たのです。我是来游览京都的名胜古迹的。 ぜひ日本のお祭りを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ぜひ日本のお祭りを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ぜひ日本のお祭りを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我一定要看一看日本的庙会。日本的庙会、节日庆典都非常有其独特的文化色彩。不看的话，将会欠缺对日本文化很大一部分的理解。我们把上面句子连起来再听一遍。 この町にどこか見物するい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か？ 東京には以前来ら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京都ではどこを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 奈良は今回初めてです。京都の名所を見物に来たのです。ぜひ日本のお祭りを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如果你需要请导游，你可以从这样的句子开始。 この近くに神社があれば見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が。この近くに神社があれば見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この近くに神社があれば見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が。这附近如果有神社，我想去看一看。然后接着就可以说。 すみません、ガイド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すみません、ガイド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すみません、ガイド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劳驾，您能给我们做导游吗？这样，也许你就能换来下面这句话。 私が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ょう。私が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ょう。 私が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ょう。我来给您做导游吧。最后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应该不算新句子了。 写真を撮りたいん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写真を撮りたいん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写真を撮りたいん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我想拍照可以吗？如果把上面四个句子连起来，就是。 この近くに神社があれば見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が、すみません、ガイド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私が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ょう。 写真を撮りたいん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どうぞ。怎么样？在这一课里，观光的人需要会说哪些话，又需要听懂哪些句子？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城镇里有没有值得游览的地方？ この町にどこか見物するい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か？ この町にどこか見物するい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か？你以前来过东京吗？ 東京には以前来ら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東京には以前来ら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京都您都看过一些什么地方？ 京都ではどこを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 京都ではどこをご覧になりましたか？奈良我这是第一次来。 奈良は今回初めてです。 奈良は今回初めてです。我是来游览京都的名胜古迹的。 京都の名所を見物に来たのです。 京都の名所を見物に来たのです。我一定要看一看日本的庙会。 ぜひ日本のお祭りを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ぜひ日本のお祭りを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这附近如果有神社，我想去看一看。 この近くに神社があれば見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この近くに神社があれば見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が。劳驾，您能给我们做导游吗？ すみません、ガイド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すみません、ガイド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我来给您做导游吧。 私が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ょう。 私が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ょう。我想拍照可以吗？ 写真を撮りたいん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写真を撮りたいん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いかがですか？日本には美しいところがもっと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ので、もし本当に日本に行かれたら、ぜひたくさん見に行ってみてください。 在日本、不仅仅有着东京、京都、奈良等有名的观光城市、还有其他很多数不清的美丽的地方。如果真的到了日本、可千万要抽出时间、走出邮局、银行、理发店、以及你租的小屋、去看看自然。 私たちの講座もそろそろお別れの時間になりました。それでは皆さん、さようなら。 次回まで、さようなら。